极客时间的专栏读者，你好，我是秋月。今天我们要分享的主题呢，叫做打破思维的边界。这是关于产品经理如何与开发打交道的这个上篇。这个主题我们会分享两篇内容。当然，照例还是开篇定场诗啊，我们选了苏轼的一首诗。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这是讲庐山的。在产品经理的日常工作中呢，开发工程师可能是我们打交道最多的角色，可是这两个角色之间却有很多难以调和的矛盾。网上开发工程师怒怼产品经理的艺术作品很多啊，各种吐槽图片啊和文章也是俯拾即是。今年的 QCon 会议，我也听到过一个段子，据说是这个大会的中午自助餐厅里边，不少公司啊，就是不同的这个公司相互之间陌生的工程师，就靠吐槽自己公司的产品经理，就迅速结成了革命友谊。我自己写过程序，后来又做了产品经理，对这个问题呢有一些自己的理解。那今天我就从这个话题出发来谈一谈产品经理如何和开发打交道。那首先我们要说的呢是产品经理和开发之间的思维差异。第一部分，这个名字叫做为什么和怎么做。我们先来想一想啊，是什么原因导致了产品经理和开发这两个角色之间的对立？在面对产品或者特性的时候啊，产品经理和开发脑子里的东西是不一样的。对于产品经理来说，他想的可能是客户、市场、盈利，比如竞争优势、政策风险、从哪里获客等等等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想清楚之后啊，它的产出可能是一个 PRD 文档。这个 PRD 文档上是对产品功能需求的一些描述。然后开发一看，说你折腾半天就这么一个东西啊，三页纸没什么难度嘛，对吧？那开发脑子里关注的是什么呢？开发会关注这个自己手头的系统是不是遗留系统，系统架构有没有限制，然后包括公司的技术栈是什么样的，整个链路架构有没有问题，需不需要重构，需不需要去买服务器等等等等。那这个东西产品经理可能不关注，或者他压根就不懂，所以就看着这个感觉好像挺大的一个开发团队，然后做了半天，这个推出了一个挺小的特性，好像也没什么难度啊。那作为一个产品经理呢，有时候我们会去低估一个特性背后的技术成本。就看什么都觉得简单，就比如说，你看人家淘宝或者人家微信也有这个特性，为什么你说做不了呢？尤其呢，如果说我们经历的是一个业务从零到一，然后从一到十的过程的时候，在最初期的时候，为了快速推进，工程师可能会在实现上做一些比较临时的东西。后期呢，逐渐流量和复杂度提高，即使功能没变，也要花大量的精力去调整技术架构。所以你可以看到，产品经理脑子的东西其实偏向的是为什么，就是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而工程师脑子里的思维方式呢，会比较偏向于怎么做，这两者的交集会在做什么上面，就是产品经理和工程师思维的交集是在做什么上面。也就是刚才说的，这个工程师看到产品经理出的东西就是三页纸的 PRD，这是做什么，对吧？产品经理呢，觉得工程师忙活半天就是一个特别简单的小特性，这也是做出来的东西的显性表示。那久而久之呢，就会从不理解变成不信任，那越不信任就越缺乏交流，最后演变成对立，就变成了这个我说叫做甲方乙方的这样的状态。那关于这个话题呢，我还采访过我媳妇儿，她是做运营的。我说这个开发和产品之间矛盾这么激烈，你怎么看这个问题？我媳妇儿觉得很奇怪啊，问我说：“你们不是一伙的吗？搞不懂你们为什么天天还要吵。”其实，在大部分公司里面，最初设计组织架构的时候，都会把产品和开发放到一起来看，希望的是这两个角色能够合力完成产品的设计和实现。可是呢，这个在这团队内部，随着人越来越多，就会慢慢的发生角色的分化。那进而就有了流程的分化，开始有了这种就是甲乙方和上下游的这个关系。我们如何去分辨团队里面开始从合作关系演变成了甲方乙方的这样的关系呢？有几个非常明显的信号。第一个叫做留证据，就是你说了什么不算数，一定要再发一个邮件签字画押。这个第二是开小会，也就是在这个比如说在跟工程师开会之前，自己的这个角色内部先开个小会，几个产品经理商量一下怎么对付他们。然后可能工程师也会开个小会，商量一下怎么对付产品经理，各自准备好对策之后呢，再开大会。第三个就是用词的方式，平时说话用词的方式。当你发现大家的用词越来越谨慎，并且开始在闲聊的时候区分我们、他们，然后这个甚至说大家开始试着从第三方，比如说我们都去问问测试，对方这个彼此在干些什么，了解对方对自己的评价等等等等。这个如果类似的信号反复不断的出现，通常就意味着双方开始逐渐走向对立。这时候如果不加干涉的话呢，合作气氛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如果你是一个团队的 leader， 或者你是一个产品经理，或者一个工程师，如果你发现了这样的信号，一定要这个及时发现、及时处理，尽早的把这个合作气氛再给找回来。那怎么做呢？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要加强沟通，叫做加强沟通，互通有无。接下来我们要说怎么去克服双方可能出现的矛盾和对立。第一个要提到的，也是最重要的方法，就是沟通。刚才我们说到，产品经理脑子里是为什么和做什么，工程师脑子里是做什么和怎么做。那过去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的沟通啊，通常会集中在这个做什么这里。那更好的沟通方式呢，就是要让产品经理把为什么告诉开发，让开发把怎么做告诉产品经理，彼此说清楚自己的顾虑和困难。英文里有一个说法叫on the same page，就是指产品经理和开发要能看到彼此可以看到的东西，叫什么互诉衷肠，互相温暖，就是你关注的事儿我也能看到，我关注的事情你也能看到。那对于产品经理来说呢，就一定要专程去交代产品的价值。所谓专程交代，是指不要只在做需求评审和需求沟通的时候才去介绍产品的来龙去脉，这个是不够的，一定要拿出时间和精力去做专程的沟通。比如说平时闲聊的时候、下午茶的时候，或者说一起吃饭的时候。我之前经常会跟这个合作的工程师在实验室里头聊，不说项目和需求，而是讲目前产品的状态，以及为什么要做现在的东西，之前做的东西的近况怎么样，业务目前是怎么样的，然后接下来可能会向什么方向发展，等等等等。如果你在做项目的时候才去沟通这些事儿呢，工程师会本能的有所防备，因为这个你是有企图心的，他会觉得你是有企图心的，你想说服工程师投入时间和精力做项目嘛，对吧？但是当你专程去讲的时候，这个企图心其实就被放下来了，讲得多了，工程师跟你就会慢慢的有共鸣。一开始这么讲的时候，确实会看起来像个神经病，不过久而久之，工程师会理解你是真的在沟通，在共享信息。最后能达到什么效果呢？就是当你真的开始提需求和项目的时候，就是你要让他做事情，工程师会非常理解，有种心照不宣的这种默契的感觉。另一方面呢，产品经理要掌握技术的概念和语言，这个蛮有意思的。每个公司都有技术栈，技术栈有不同的特点。我刚开始做产品经理的时候呢，主管知道我有写程序的经验，就让我去看这个产品的代码，甚至让我去写一些这个简单的代码，给我代码库的权限。他的目的其实就是让我知道当时的技术栈是什么，技术架构是怎么样子的。看代码其实是个效率不太高，但是非常扎实的办法。还有一个办法呢，就是去写非功能需求。因为工程师的怎么做，有很多是在水面下的。比如做一个简单的文本框让大家写东西，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呢？可能就是为了保证不要被黑客利用它做注入攻击。如果产品经理把这些非功能性需求一条一条写下来了，比如浏览器的适配，对吧？做一个功能可能很快，但是要保证在各种各样的浏览器下都能表现稳定，那就需要花额外的这个调优的时间，有可能比做出这个功能花费的时间还要多。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写下来，那产品经理其实就可以大致了解真实的开发工作量，以及它水面下究竟有一些什么任务。另外就是作为产品经理要跟工程师多接触，让他们多给自己讲一些技术。优秀的工程师提到技术啊，通常会这个滔滔不绝，如数家珍。当你跟他们去聊学到了和了解到了基本的技术常识之后，就会理解技术成本和技术的局限性，知道哪里是技术的边界，然后如何跟产品更好的做搭配。好的，我们这次的分享呢就先告一段落。我们从产品经理和工程师矛盾的原因开始说起，提到产品经理会更多的关注为什么和做什么，而开发呢会关注做什么和怎么做，可能彼此之间并不尽然理解对方的思维方式。另外，角色的分化又会导致双方逐渐成为上下游的对立关系。接下来介绍了一些加强沟通、促进相互理解的办法，建议产品经理多向工程师解释产品的来龙去脉，也要多去了解技术领域和技术语言。那下篇分享我们还会继续聊这个话题。如果你是产品经理，你在工作中是如何与工程师保持合作的呢？如果你是工程师，你会反感产品经理的哪些行为？你心目中理想的产品经理是什么样子的？欢迎你在留言中分享讨论。我们下次。 想要收听更多一手付费精品节目，请加微信17161436655。